大家好，欢迎收看《他们的声音》，我是 Mimi 罗敏庄。今次《他们的声音》是属于香港电台经典节目重温系列的一部分，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八九十年代期间一些富代表性的单元剧系列，其中在1981年播出的一个十集单元系列《岛的故事》，就以十个香港的小岛作为故事和拍摄的背景，透过戏剧去呈现不同小岛的面貌。在最后一集的《岛的故事》里面，我们会一起看看一个香港人比较少去的小岛——石鼓洲。 陈建文，除衣衫放喺度。阿仔， 嚟睇你。 阿文啊，啱啦，你带埋呢位兄弟上医院啊，着翻件衫啦，不要冻亲啦。 哇！睇住你啊， 阿叔，今朝钓几多啊？ 嗰时候钓两条冇。 啊，好少有 嘅 噃。 系咁噶啦，咁咪随时有嘅。 搞错你啊！你做嘢啊？ 得咁多搬唔到，你帮手我帮手啊！ 咁样搞咁多， 一齐做啊！ 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 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唔 该，唔该，唔该，唔 该，唔 我哋兩兄弟，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喂，阿叔啊，你心機掉啦， 玩下啫，唔使認真嘅。 喂，去我哋社做乜嘢噶嘛？ 係啊， 梗係搬牛屎啦。 哇，搬牛屎啊，要搬幾多至夠啊？ 咁咪多多都好啦嘛。 哇！成日 搬臭唔臭 噶？臭 唔 臭？ 你得佢臭唔臭啫？我哋废物利用智力更新好过你哋嚿屎啊！咁烂点解用红泥石屎？又要嘥钱，又要靠外面运入嚟，你渣唔渣啲啊？ 呢个咁嘅食古洲猫啊，正佢死情话事。 系啊，我哋嚟争 佢 啊！啊， 我知先啦。今晚唱乜嘢啊？ 系喎， 今 晚唱咩先？ 唱两个啫， 唱得唱得先。 开放晒。 歌唱嘅。 喂，呢度又唔係大祠堂，咪唱埋啲咁嘅歌，點通㗎？ 喂， 唔得啊！就係出嚟又依首，依家又依首。 嚟唱住第五隻嚟聽聽先。 咁你想唱乜嘢啊？ 唱啊！唱啊！ 好，唱只俾你聽。 唱啊！ 你勁啊勁啊，給啊去了毒啊！ 睇路行啊！你咪行差踏錯啊！如果你喺呢度碌落去啊，真係耶穌都冇得救噶！ 你定啦，我又咪未揸過車。 呢啲啊，衰上嚟一次就夠啦嘛！今日還今日，聽日還聽日啊嘛！ 係咪收咗個師弟啊？ 哎呀，你千祈唔好咁講啊！我交代低啲嘢咋？喂，係啦，你哋個社代表咧喺邊度啊？ 哦，佢喺下邊。 哦，我落去同佢打個招呼上嚟。 飲杯茶啊！ 好好。 妖喂，阿文，點啊？ 喂，湛叔。 喂，聽日出去啦喎。 係啊，湛叔，我而家特登嚟話聲你聽啫。 時間過得真係快啊！眨下眼就六個月，24個禮拜，你又一條好漢。 好汉唔使净话下西洋啦，湛叔。 咁啊，唔系咁讲嘅，你入咗嚟都系四次啫嘛。 四次砖马喎。 嗱，只要你呢次出去啊，肯重新好好做人，咁咪大家皆大欢喜。你话系咪啦？ 咁啊系啊，湛叔，有头发啦，边个都唔想做辣痢啦。 西代，搞掂啦嘛。 喂喂喂，喂你两个友仔咧，唔好咁乱急好啩。 饥荒民君，够钟饮茶啦，一齐啊！ 好啊！ 喂，唔好坐晒， 多谢。 喂，刘师姐啊， 点出嚟咗啊？ 喂， 好啊， 好啊，阿基， 点啊？ 诶， 犀利啊！ 喂，咁样行嘅喂， 唔中。 点啊？ 院长， 哦，阿文，听日出院啦， 都唔系第一次噶啦。院长， 阿文，你有冇乜嘢计划？ 出咗去睇下点先咯。 出咗去就唔好再俾我见到你啦。 我都唔想成日麻烦你，麻烦其他人嘅。 今次有信心啲吗？ 希望好过上几次， 一切都系靠自己。 喂，有啲藕香肠道臭唔臭啲喂？ 你闻唔闻到啊？ 臭啊！有黐黐地啊，依味嘢啊，晒干咗咧，有化学作用咧就唔臭啦。 我以为我鼻塞嘅呀。 多少啦？ 喂，有咩作用啊？咁 好似你个背脊咁渗水噶嘛？ 有几十只？ 喂，泥牆嚟喎，容不如打風冧噶。 我哋個射啲嘢冇咁渣噶，快靚正啊嘛，唔信你冚翻埋牆試下。 裡面要油噶喎。 係啊，要噶。 啲泥喺邊度嚟噶？ 埋邊掘嘅？ 成啊，就地取材。 廢物利用啫，院長睇書睇翻嚟噶。咁佢話呢個辦法得，咁叫我哋試下啫嘛。 點啊？ 係啊，依度啊，冚唪唥都係我哋院長設計啊，正唔正啊？ 好嘢喎！ 我識聽，你唔好講我壞話。 冇啊，院長，我哋讚你咋。 買粒亂同我宣傳。 院長落去飲茶。 飲茶啊！ 飲茶。飛嚟仔，飲茶。 喂，飲茶喂。 嚟啊嚟啊！ 文哥，飲茶。 喂， 飲 茶啊！ 阿文。 昌啊，你想几时出去啊？ 佢哋话我可以画埋啲画先走喎。 其实啊，如果你要出去，佢哋想留都留唔住你啦。 呢度咪几好，我出去都冇地踎噶啦。 但系你嗰啲画始终画完噶嘛，唔通成世流流长你想就咁喺度咩？ 画完先算啦，文哥，我唔谂得咁多噶啦。 我唔同你讲咁多啦。嗱，我依家要落去。接啲兄弟上家，你去邊度？我送你一程啦。 唔使，我自己行啦。唔該，唔該，文哥嚇。 我一陣回頭揾你嚇。 係， 係咁。 上車，上車。 你匿咗喺度，冇得成年見人啦！ 啊！又嚟做咩？外面好唔掂啊？ 唔掂，阿叔我都會唔掂。學你咁入嚟探討下， 我入嚟戒毒啊，唔係嚟唞下。 一樣。一樣啫。 但出到有咩唔掂，翻嚟揾我哋班兄弟啊！ 教宗啊，回撤啊！ 我唔去揾佢哋，嗱你都唔好揾我啊！ 阿嫲，你去先啊！ 哎，有班新兄弟等住上家，拍硬档。 咩事啊？ 啊，拍硬档，车车上去啊！ 哎，埋嚟饮杯茶先啦。 有红油。 做乜咁心急啊？聽朝收都唔遲啦。个机我都想翻出去， 你有冇搞错啊？你入咗嚟一个月啫， 成日啰啰挛咁，好难顶神噶。 第一次啊系咁噶啦，第一次我啊都几乎顶唔顺啊， 估唔到咁辛苦啊。 咁你而家系咪成晚瞓唔着啊？如果瞓唔着咧，你马上同院长攞啲药食下。 我真的明白點解有啲人一次戒得甩，有啲人入嚟幾次都戒唔甩咧？ 呢味嘢咧，話難又唔係難，話易咧又唔係易，關鍵就睇下自己有冇決心。

今次他们的声音是属于香港电台经典节目重温系列的一部分，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八九十年代期间一些富代表性的单元戏剧系列。而由这一节开始，我们会一起来看看在1980年播出的一个有关香港不同打工仔生活状况的戏剧系列《打工仔》。香港人在这几十年间都经历了不同工作大气候的变化。三十几年前的香港，社会经济起飞，制造业和建造业都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间亦都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劳工问题。就好像今集打工仔一样，一班地盘工作的工人，他们要面对着地盘工作的安全问题，在工作效率和工业安全之间，究竟怎样可以拿到个平衡呢？我想这个除了是雇主要关注的地方之外，工人亦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性命财产。正所谓一次意外足以致命。 落咗200多万喎，應該中到啊！你同我做得啊？你打翻個底咁樣做，威生華，如果中咗你會點啊？ 我請大家食翻餐係啦。 哎呀！中呢次仲幫唔中咩？ 不如埋去坐住睇下啦。 啊，攞火柴嚟啊！ 細路都唔食煙喎。 哎呀，弊啊弊啊！眼睛又生啲瘦嘅，實有破傷風啊！喂，做咩啊你？喂哎呀！哇，攞命咩？一次就痛啲噶啦。 冇事嘅，行啊！ 阿哥啊，得唔得噶？呢啲嘢邊度學噶？梗係得咯，讀書又學唔到嘅。 所以啫，細路唔好成日喺寫字樓坐，多啲出嚟地盤睇下嘢，學下嘢就啱啦。 喂，老公出嚟睇地盤啊？唔係，大南冇嗰個新嚟嘅安全主任啊嘛。 我哋呢度啊，每一架嘅石屎斗啊，都安裝電鐘同埋安全燈號指示嘅。咁嗱，好似你而家所睇到呢度每一層啊，我哋都加咗平台喎。咁一來除咗工人安全之外咧，就工作方便好多嘅。 系啊，最近你咪攞咗啲組織地盤安全小組嘅資料嘅，有咩進展啊？ 咁我喺我個人方面嚟講咧，當然好積極咁推行啦。咁我都好贊成啲工友咧，就參與呢一方面嘅工作。咁啊，你知啦，我哋公司咁大，部門又多。 喂，八樓要批度喎，聽朝車啲灰上去啊！知啦。 喂，咁我哋不如去嗰頭倉嗰處睇下嗰啲灰點啊？ Thank you. 喺一棟嘅防護設備，用安全帶同埋固好嘅呼吸器具。喺入過前， 阿姐，你睇下有個女超人啊！爸爸回来了， 正佳，啥？你不要吗？ 哦，好嘢，爸爸加上。 找什么啊？找土 豪。我帮你找吧。 不用了，你去做功课吧。 哦。阿昌仔啊，快点执好东西准备吃饭吧。阿辉，你洗个面先吧，这饭就来得了。 家姐，快啲睇啦！女超人又嚟啦！ 睇啊！ 唔好嘈住家姐啦，我不如同你出街行下啦。 真系女超人嚟噶！ 你睇乜嘢？ 阿辉啊，唔好去咁耐啊，就食得饭噶啦。唉，仲坏晒个仔。 你快落去睇睇啊！正话你嗰部 lift 咧，又冇嘢遮拦咯，又用醒钟，我先差啲濑嘢啊！正话，你同我睇睇啊！ 冇搞错啊！你明知阿叔而家赌紧钱噶啦，赌钱就最扎使拍膊头噶。唔该你，唔该你。 唔系啊，咁样好危险噶嘛！ 乜嘢事都等我赌埋呢铺蚀蟹先至讲。 摆低啦，咁难赌仲有啲咩？ 快快啊！嚟啊嚟啊！ 冇头。烟花易倒，清风美，呢次仲唔杀你三主？睇你咩嚟先？ 咁都冇咁惊啊！啱啱食死你啫！ 真系啊，得咗，咁就得咗。 唔知道你有咩抌头啊？庄家冇头就家庭冇牛啊嘛！ 真系啊， 而家住够好啦。 大叔去得啦？ 去投胎咩？去？ 唔系咧，你嗰部石屎真系好危险噶。做地盤啊，凡凡都危險噶，你唔好翻屋企瞓覺。 唔係啊，睇下穩陣啲嘅。 喂，按咗水先好走啊！喂，扮嘢啊！ 你同我睇睇啊！ 呢個你講出嚟噶嘛？ 點解而家變咗醒鐘嘅？電鐘壞咗唔用醒鐘用乜嘢啊？我哋而家趕過喎，班友要開工噶嘛。 唔係啦，佢。 你唔使讲，我哋几廿年嚟都系用醒钟，你僆仔唔识嘢就咪喺度嘈。 哈！你条僆仔喺度搞阵，你乱咁搞个钟都得嘅，我揸机噶嘛，人命关天，出咗事故边度负责啊？ 所以话你新仔出嚟捞世界要醒目啲，唔识就唔好多手多脚啊嘛。 我都唔知系醒钟嚟噶嘛，其实你用醒钟好危险噶。 唔系啊，你唔识你就唔好乱咁搞啊嘛，嗰啲嘢。啊，阿辉哥，你喺呢条僆仔咯，搞我嗰条绳喎，出咗事好大镬噶嘛。 我后生仔唔中意，冇法子。 细路，地盘好多嘢做开咁就系咁噶啦，冇错，有啲系要改噶，但系上头一向都唔理，由你讲啊，冇人听噶，除非上头话要改咧，咁又唔同。 系啊，辉叔，咁样好危险噶嘛，好似用醒钟咁样，已经有几个地盘发生过意外噶啦，唔系啦，为咗我哋大家嘅安全起见，呢件事我都同安全主任倾下啦。 咁你去啦，我上个安全啦。 咁我就要小心啲咯喎。 得啦。 啱啱抌低書包出嚟啊，係咁噶啦。 後生仔講嘢係直腸直到啲，有機會咪點下佢咯。咦？乜個頭髮吹得咁靚，係咪今晚拍拖啊？ 系啊，咪细哥啊，费事带啦，整到一劈嘢咁。 快做功課先啦！ 哦， 好。 喂， 冇理由。琴日檢查嗰陣時，明明係冇嘅，點解今日會有醒鐘喺度嘅？今次發生咗意外，多數又係上樓嘅信號發生咗問題。唔通啲工友真係唔怕死嘅？點解有電鐘唔用，係都要用醒鐘？將電鐘嘅掣由頂樓拖落去運料嗰層，都唔係好麻煩嘅事嚟嘅。為咗做少啲嘢，白白送咗人命，值唔值得啊？仲有。今次是誰下命令用醒鐘的？公司在遵守安全守則方面，有沒有真的負起了提點和推動的作用？不行，我一定要查清楚的。 你當時在這裡做 甚麼？那當時就跟輝哥在八樓搬緊料咯。 你有沒有看到他掉下來？ 我不知道，我在另一面做緊嘢，咁佢後面嗌我另一面面都唔見佢，我仲影到添。 係咧。咁你通常系点样上落货？ 咁啊，佢下面装够啊，会请上嚟噶啦。咁我哋搬晒，掹下钟佢咪落咯。 咁你有冇掹钟？ 冇啊，次次都系我掹嘅，我未搬晒，冇掹到啊。 系啦，你知唔知醒钟系好危 险 嘅？ 鬼唔知啊，咁个个都咁做噶啦，唔通我唔做咯？咁我都唔想衰噶。 你哋平时点样落斗噶？ 平时我哋一听到钟声就落斗噶啦。 咁你今次有冇听到钟声啊？ 梗系有啦。唔聽到鐘聲，我哋點會落竇啊？我都唔想話出事故噶嘛。 你今次係點樣落竇嘅？ 今次我掹咗個 off 波，嗰個竇啊落啦，落咗嚟之後，我啊踩住個 brake。 嗱，你知唔知啊？通常落竇嘅時候咧，應該開著個摩打，入後波，然之後慢慢落先係噶嘛。 往時我哋都係咁做嘅，但係有時方便啲工友快啲上落貨，咁樣就。今次唔知有冇人搞我个钟咧，上次就有条僆仔搞我个钟啦。 呢件事系咁嘅，我嗰日见到个石屎呢嗰度冇嘢遮拦，无意中我困到嗰条绳，点知原来绳钟嚟噶，我自己都几乎领咗嘢啊！咁啊，即刻揾阿球叔同佢倾啦，佢又过嚟赌钱唔睬我，跟住个大仔仲上嚟喊打喊杀咁添，临尾得阿辉叔帮我解咗围，我同阿辉叔讲咗，叫佢做嘢小心啲噶啦，咁啊揾你倾啦，点知就发生咗意外啦！ 我都知道用绳钟唔系几好噶啦，不过我哋都用咗几廿年啦。嗰日个细路上嚟，我不想佢唔好烦我，所以我就话个电钟坏咗。我谂住上落课都系一两个钟头就掂噶啦。 系咧，咁我哋公司嘅地盘主管啊，有冇同你哋讲过话一定要遵守劳工法例嘅？ 我哋公司地盘经常一礼拜都开一次会，嗱，尤其是关照啲头判、二判，尽量纪律关照下边工友。就盡量依照勞工處嘅規定嘅例數，嗱，譬如戴安全帽啊，喺高空工作攬安全帶啊，咁我哋所有嘅工作咧，都絕對唔會喺唔安全嘅地方做嘅，咁我哋都盡量依照勞工處例做嘅啦。 學生喺推行地盤安全措施呢一方面，係唔可以只做表面功夫嘅，係必須要切實啲嘅執行先至得。 公司請我翻嚟，無非都係想搞好呢個安全條例啫。咁我哋以後咧。一定會嚴厲咁執行呢一方面嘅工作。咁如果啲大判啊、二判啊，甚至乎啲工人啊，唔遵照我哋或者勞工處嘅安全條例，咁我哋唔會就話淨係同佢講下咁就算數。我哋到時咧一定會口頭警告同埋書面通知嘅。如果佢再唔聽嘅話，咁我哋就要考慮解僱佢。 咁點得啊？而家咁多地盤開工，好難請人噶噃。如果你咁做法，冇人嚟做噶啦。 咁都唔係嘅，咁有多工人都想喺安全地方做嘢噶。嗱，好似例如先一排有間大公司，咪經常發生意外，咁咪一樣咁難請人。咁如果我哋安全設施做得唔好，萬一又發生意外，咁唔係話淨係賠償一二萬或者罰幾萬人唔簡單嘅喎。咁到時仲會阻礙咗我哋嘅工作進度。咁你試諗下，呢條數咪做襟計？ 其实呢种绳钟是非常之不安全的，因为除了有关的工人之外，在其他任何一层楼面工作的工人都可以无意中触及到这条绳，而给出一个错误的信号给司机，引致到意外的事件发生的。当然要操作过程顺利的话，有对讲机的设立就最好了，否则的话我们要求所有地盘是采用一种活动插制的电钟，这种电钟是有一个活动插制，就是存放在司机那处的，有工人需要开动这个石屎机的时候，就必须从司机拿到这个插制，然之后在有关工作的楼面上是将它插在预先安置好的插头上面，这样就可以给到适当的信号给司机。在另一方面，我们要求所有开动这个石屎斗的司机，在开动石屎斗的时候是必须要慢慢开动它，这样开动几寸之后稍微停顿，才去继续全速开动，那万一有什么信号传递上的错误的话，工人都可以及时走避，或者是给出适当的信号给司机，去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